价，腾讯控股463.4跌14.4，美团263.6跌10.6，阿里巴巴129.1跌6.3，盈富基金24.26跌0.6，快手90元跌7.85。恒生中国企业87.02系跌咗2.36，小米集团19.06系跌咗0.52，中国平安55.4跌1.9，友邦保险84.6跌2.9，建设银行5.1系跌咗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7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7，人民币6.392，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港金系报16,8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0.88美元，卖出价1,800.5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5，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如果要形容香港人和香港文学的关系，你会想到什么形容词？还记不记得对上一次看香港文学作品是几时呢？黄仲远、周子欣请嚟嘉宾，成大中文及历史学系的副系主任陈学贤以及中学副校长陈志坚一起分享《给香港的情书》。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公务员事务局招聘二级法定语文主任。卫生署招聘副医务化验师，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招聘二级系统分析和程序编制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行政署招聘合约家务总管，是负责政务司司长官邸。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经理，负责设计。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是资优教育和科学部分。招聘行政助理，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学助理负责的是特殊教育需要和辅导，还有公民与社会发展、通识教育、生活与社会部分。另外还有招聘文员和杂工。环境保护署招聘法律资讯助理，食物及卫生局招聘经理，是负责自愿医保计划。劳工及福利局招聘会计主任，负责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地政总署招聘合约高级律师、合约助理土地测量师。差饷物业估价署招聘合约物业估价主任。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的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申诉专员公署提到，在这个职业司机体检方面要严格一些。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 年纪大了的判断力啊、反应啊，自然会下降。为己为人，体格检查都是好事。 老人科专科医生石达明， 商用车司机健康有问题的话，对自己对公众都有影响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顾鸿明、戏若胡适、陈独秀、李大超等等，要他们拜师的时候带上拜师礼。他们三个于是就战战兢兢地一起来到东兴楼赴宴。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丰富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11月26日嘅星期五啊，广东广西啊，咁啊又有我哋常设嘅主持人啊，喺我斜对面嘅有黄仲远啊 ，Mills，Hello， 大家好， 咁啊仲有我周志恩啊，咁啊各位听众晚安啊，咁啊今晚咧我哋讲嘅题目咧，话喺啊好。我覺得其實應該是很輕鬆的，本來啊， 是嗎？ 我覺得是輕鬆咯。 喂，我今天真的不輕鬆啊！這個我真的完全是要嚟，其實嚟學嘢同長知識 啊！估唔到啊！你頭先喺出邊先簽完嘢嚇啊！原來你而家入嚟學嘢嘅，唔係？但係我點解話入嚟嘅時候硬係覺得腳步有多少即係沉沉地咧？係因為咧，哇！我覺得。即係我哋做老師咧，全道授業解惑噶嘛。咁、今日嚟到咧，我諗我入嚟嘅時候，開頭諗住大家其實吹下水啊，好似平時咁樣講下，開開心心咁樣。但係入嚟嘅時候，我覺得咧，我有啲使命感啊，所以有啲凝重啊。 係啊，點解啊？即係使命感喺邊啊？ 嗱，因為原本真係諗住講下啲同香港有關嘅文學嘅嘢，但係一講到呢個課題咧，我諗啲聽眾咧都會哇好多意見，好多人諗哇。第一嗱，有幾個問題嘅。第一，香港係咪真係有文學先、第二，香港文學夠唔夠照㗎？有冇料到㗎、第三個問題就係、喂。就算以前嗰啲好勁啊，今時今日係咪仲係咁樣嘅咧？嗱咁啊，要答呢啲問題咧，就靠我同你咧，應該都唔係好夠力度噶啦。所以今日咧特別請咗兩位嘉賓啊。咁啊，第一位咧就係咧城大中文及歷史學系嘅係副系主任啊，陳學賢，你好。 Hey， 你好，大家好。 咁啊，另外咧就係咧專我哋形容咧喺學界裏邊咧專搞文學嘅啊，中學副校長陳志堅。 Hey， 大家好。 咁啊嗱，如果係熟悉學界啊各樣嘅朋友咧。頭先兩位陳生咧，應該都非常熟悉㗎啦，兩個名。咁我哋一間就唔好陳生啦，因為兩位陳生啊嘛。咁樣咧，我哋一位就叫學賢啦，一位叫志堅啦嚇。咁我哋一間就成個討論會係咁樣。嗱，今日咧我哋講給香港的情書，但係第一個起題我哋就問緊一個問題啦。喂，香港文學是什麼東西先？好多聽眾留言嗰陣時都講話，香港真係咪真有文學㗎？咁啊，學賢不如你講先啦。你覺得香港文學係有啲咩喺度？ 香港文學呢個問題咧，就其實都幾廿年都有人問嘅。香港有冇文學呢個問題？咁就喺呢一個，其實我諗唔係今日先有人咁問嘅，即係喺劉以暢先生仲未過世嘅時候咧，都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或者係香港唔係文學沙漠咩？唔係文化沙漠咩？咁樣。所以啊，劉以暢先生咧都因為呢個問題咧，咁就特別咧就寫咗一篇嘅《暢談香港文學》啊。咁《暢談香港文學》咧係一咁嘅本書啦，本身佢就係一篇嘅文章，係個序言嚟嘅。係咁咧，佢就設定咗一個嘅語境，就你我他嘅一個對話咁樣。咁所以咧，佢嗰個嘅《暢談香港文學序》咧，就一開始講他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他說香港沒有文學。他說香港文學就是一些小朋友、中學生的作文咁樣，咁啊當然劉以暢先生就不覺得是啦咁樣，跟住於是乎咧佢就講用你咁啊一路都就鋪排出香港其實很多文學嘅，咁譬如好簡單，佢話譬如你曾經咧喺香港青年會聽魯迅講過呢一個老調子已經唱完，因為1927年嘅時候咧魯迅先生嚟香港喺呢個青年會嗰度去做個演講，做過兩次演講咁樣。咁咧，佢都話1924年嘅時候咧，你都睇咗一篇嘅一本嘅雜誌，就係呢個《煙馬青年》啊，《煙馬青年》青年咁就睇到入邊有啲白話文寫嘅呢啲文學作品咁樣。於是乎咧，佢一路咁樣掃落去啊，咁樣所以話就香港係有文學嘅。 咁亦都係有多好多南來嘅文人喺香港度創作文學啦，有矛盾啦，啊，亦都係有其他嗰啲我哋好熟悉嘅民國四大才女嘅兩個才女，一個係張愛玲，一個蕭紅，咁都係嚟過香港咁樣。所以似乎咧，佢話香港係有文學嘅，仲有葉靈鳳啊咁樣，有一大批，仲有呂麟啊。咁所以咧，劉以暢先生講就係佢話香港係好多文學噶。咁本地嘅都仲有好多嘅，即係本地出世嘅咁樣啊，都係譬如有黃國斌先生啊咁樣，都寫到好多嘅文學方面嘅咁樣。咁所以咧就覺得香港有文學嘅，咁仲有譬如杜國威先生嘅編劇嗰啲嘅作品。啊，即係話將南海十三郎咁樣用戲劇元素咁啊擺入去，咁佢都覺得係呢啲都係文學嘅表現嚟嘅。咁所以跟住佢就去到一轉就我啦，你我他咁樣就我啦。佢講自己其實喺香港過去嗰大半個世紀以嚟，參加過好多嘅文學研討會啊咁去到海外啊，或者係新加坡啊，或者係去翻內地啊，咁都參加好多文學嘅討論。咁呢啲論壇，咁大家無論係中國內地又好，海外都會邀請佢講香港文學，所以話香港係有文學嘅咁樣嚇。 喂，咁啊有到阿志堅啦，喂，你又點睇香港嘅文學呢樣嘢？你覺得點咧嚇？ 係咁，我承接阿學賢所講啦，佢提剛才提到蕭紅啦，咁其實香港有一位作家叫朱兆章啦，佢而家浸會大學嘅。咁朱兆章寫咗一篇作品叫做《淺水灣傳奇》，咁佢裏面提到就話，即係香港好多人都話香港係一個文化沙漠嚇，咁但係咧佢話咧，我哋見到香港人咧，好多時候咧都好努力向上嘅，即係所有嘢都要向上，股票要向上，連高跟鞋咧都要著得高一啲。但係我哋除咗向上咧，我哋有冇諗過向下發掘咧？咁其實佢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佢講起淺水灣呢個地方咧，如果我哋向下發掘咧，我哋就會知道咧，原來呢一度曾經有一位好重要嘅作家就係蕭紅，雖然佢係南來作家，咁但係蕭紅嘅事蹟咧就即係如果聽眾有興趣就知道，其實係即係都好凄美嘅故事啦。咁當時就即係洛賓基同埋即係葉靈鳳咧，就即係要即係要發掘翻即係蕭紅佢所埋嘅嗰一半骨灰啊。咁而佢另一半嘅骨灰咧就埋咗喺聖士提翻女子中學。咁嗰陣時就因為要即係要填一啲石屎啦。咁如果唔盡快揾翻啲骨灰出嚟嘅話咧，就即係嗰啲骨灰就冇機會揾得翻。咁所以就葉靈鳳等等嘅文人咧就。即係後來就中國作家協會幫佢哋手啦，咁就揾翻蕭紅啲骨灰出嚟，然後就送咗去廣州銀河公墓啊。咁啊，蕭紅嘅丈夫咧就係端木蕻良啦。咁啊，端木蕻良咧就後來就再其實佢有再娶嘅，咁啊娶咗鍾耀群啦。咁啊，鍾耀群咧就去咗澳洲。咁啊喺1996年嘅時候咧就再翻咗嚟香港。咁點解咧？就係將端木蕻良嘅另外嘅一半骨灰咧就葬咗喺聖士提翰女子書院啦，咁啊就即系同蕭紅，即系佢嘅前妻啦嚇，即系個骨灰擺埋一齊。咁做呢件事嘅當時咧就應該係小詩老師一齊去做嘅。咁如果我即系承接住學賢所講咧，就其實香港有好多咁樣嘅即系文人咧，係即系無論佢嘅腳蹤係走過也好，又或者係即系留喺香港，好似葉靈鳳咧，後來就即系一路留喺香港。咁我覺得呢啲都係香港非常之重要嘅，即係香港文學代表嘅作家。 嗱，如果就咁聽落嚟咧，嗱，香港最少有一批作家啦，亦有香港嘅主題啦，甚至乎同香港相關嘅啲故事嗱，但係咧唔好介意我庸俗啊，咁多位聽眾，我就因為我話曬我都係教書咧，仲係教中文添，咁裏邊頭先講嗰啲人物。唔多唔少都有睇過啲書，都聽過佢嘅名字。咁但係呢個時候，我梗係問一問阿 Muse 噶啦。咁啊，隔行如隔山啦，心理學你梗係專家啦。咁但係譬如頭先，我哋頭先講到嗰啲作家或者文學界嘅人咧，其實你裏邊有冇啲名你係聽過或者你有睇過啲嘢 嘅？我相信係少過10% 嘅。咁啊，當然啦，我諗我最熟嗰個咧就係杜國威《南海十三郎》 。 係因為我睇過套戲啊，跟住因為套戲又可能會有睇過即係其他嘅作品啊，即係咁樣。但系相对上少嘅，好老实讲咧，我唔系属于呢一个范畴。我谂我接触文学嘅时候咧，就系、是、读书嘅时候，就系、是、要考文学嘅时候。不过咁样嘅，喺嗰个时候咧，咁的而且确嗰段时间睇相对多啲书啦。咁其實嗰時睇佢哋書咧，都係一啲嘅本地作家，係啦，即係嘅文學嘅作品啦。咁 我唔知咧，即系因为我头先听咧，好似咁，我熟悉嘅少嘅，睇佢作品更少嘅，但系咧都应该睇起上嚟系几多人咧，同埋有一啲咧，我系冇睇佢作品，但系啲名咧系你一定响当当会听过嘅。哇，咁其实冇理由话香港冇文学噶，我喺度谂紧，究竟系因为佢哋全部都系过客啦。所以佢唔留足跡喺香港啦，咁我哋係咪應該當佢係香港文學啊？定係呢一個係一個都非常小圈子嘅一個你唔知可以話係一個咁樣嘅學問，咁所以咧令到咧就係、是、好似大家就一班小圈子嘅人，大家就喺度自己會研究，自己喺個圈子裏邊咧，大家都會好清楚會發生乜事，但係對於出邊嘅咧就未必會。咁熟悉啦，系咪因为咁样，所以令到大家会有个错觉，系会觉得香港，有文学嘅咩？会呢一个咧？ 我谂我喺度即系搏一搏脚啊！嗱，点解我今晚即系揾两位大哥嚟做呢个节目咧？其中有一个好大嘅因素就系咧，因为我第一啦，我相信我哋好多，尤其是如果系年轻啲嘅或者我学生嗰类嘅听众咧，佢哋可能睇唔少书嘅，但系佢哋未必知道，第一佢未必知道佢睇嘅原来系本地作家。即係可能佢唔知嘅睇咗都。第二就係咧，其實佢哋即係或者有啲好響當當嘅名，其實喺香港係曾經有腳中有出現過嘅。但係咧，似乎個感覺就係咧，我哋大家唔係好為意咧。譬如好多我哋叫猛人啦，文化界文學嘅猛人，其實喺香港咧係唔單止遊歷過或者腳中咁簡單，甚至乎佢喺香港裏面咧成名啦，或者好喺成個文學圈裏面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我哋反而我哋冇，我哋唔知嘅。我舉個例啫，譬如劉以暢，頭先學言講劉以暢，劉以暢，我諗喺讀。即係文學嘅人嚟講，大家一定好認識，但可能對於聽眾嚟講咧，可能唔係好知。但係如果大家你再套翻落去同我哋相關多少少嘅一啲流行文化嘅圈子裏面，原來其實好多我哋嘅電影電視嘅系列啦，或者係一啲導演作家咧，嗱譬如好簡單啦，啊王家衞就成日都話佢係受劉以暢影響好深嘅。嗱，原來好多嘢咧係影響咗我哋嘅生活，而我哋不自知。所以我哋今晚特別。即係要做呢個角度咧，就係、是、好似阿 Mills 頭先講啦。喂，兩位大哥，係咪真係咧？有冇一啲譬如頭先講到啦，有冇一啲有冇啲好叻嘅嘢？其實我哋反而我哋冇去推廣，冇被認知嘅一啲嘢。有冇一啲即係可以而家都同啲聽眾講下？哇，原來有啲好響當當嘅人嘅。嗱，頭先講咗，當然係一啲好犀利嘅名啦。有冇啲嗱？我直接啲問啦。有冇啲再近啲嘅，或者有冇啲哇？原來咧係喺我哋身邊出現咗，我哋都唔知嘅。有冇呢啲人咧？ 咁或者我分享一下啦，就我可以從自己喜歡嘅作家去分享啦。咁譬如即係我自己好中意睇雅思嘅咁樣。咁即係我舉個例啊，譬如雅思咧曾經寫即係佢自己就形容佢係實驗性書寫啦，就係佢寫愛美麗在屯門啦。咁其實佢寫啲作品嘅時候咧，係即係佢喺故事裏邊創作咗兩個人物啦，一個就係愛美麗，一個就係愛士姆啦。咁一個人咧就留喺屯門，一個就去咗中環啦。咁去咗中環嘅就即係因為中環係香港經濟重要嘅地方啦。咁但係留翻喺屯門嘅就到底留翻喺屯門嘅係咪即係佢即係唔係最進取，又或者唔係最能夠呈現到香港即係向上流動嘅嗰班人咧？咁於是乎就即係我哋有所謂嘅中環同埋屯門之間嗰個分野，咁呢個就係即係會探論到就所謂嘅邊緣與不邊緣嗰個關係。咁到底我哋點樣將屯門定位咧？咁其實呢個亦都會牽扯到所謂個地景或者地域之間嗰個概念啊。咁雅思就喺香港裏面，佢常常就會去探討呢一類嘅問題。咁點解話香港作家咧？其實好主力咧係喺嗰個書寫裏面咧，都係會處理一個概念啊。咁我就覺得嗰個就叫一個城市嘅概念啊，因為香港本身就係一個城市啦。咁但香港呢個城市咧有佢嘅特殊性，因為香港就係一個不停流動同埋雖然有好多痕跡，但係佢係不停變化嘅地方。所以好似黃德威佢喺一篇佢好重要嘅作品論文啦嚇，裏邊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裏面佢提到佢話香港嘅文學咧 佢嘅定位咧，终将与其千变万化嘅城市气象息息相关。而香港作家好多时候要处理咧，就系呢个不停变化嘅城市状态啊。咁由于不停变化咧，所以小诗老师喺好早年写香港故事嘅时候就提到，香港嘅身世本来就系十分朦胧啊。而我哋就喺呢个朦胧里边咧，我哋就留下一种爱恨交缠嘅关系啊。呢一种就即系我相信呢个就系、是。即係香港作家好常處理城市裏面我哋同城市之間嗰個關係，呢、這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係香港文學裏面常觸碰到嘅題目啊。 嗯，咁呢個就係志堅講呢樣嘢，就係香港嘅文學個有個特別嘅地方，我哋都即係會係覺得係譬如文學地景啊咁樣。即係喺好多時候，香港似乎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地方咁樣。咁但係咧。它有很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的，譬如剛才 Mills 問到的、即提出的一個問題、樣為什麼、香港樣會有人會覺得是文化沙漠樣文學沙漠樣，其實一路以來我們一開始講的時候都有很多的可能名人來過樣，其實有很多是很大名氣的樣，咁譬如我哋講嘅蔡元培咁樣，咁佢係呢個嘅北京大學嘅校長咁樣，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光復會嘅會長啊、嗯，即係以前係嘛，即係喺呢一個嘅清末民初嘅時候咁樣，即係同呢一個興中會、華中會、光復會組成呢、這個同盟黨咁樣，咁佢係一個嘅即係前清嘅一個嘅我哋翰林咁樣，咁啊呢個北京大學校長亦都係五四運動嘅我哋所講嘅精神嘅導師或守護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咁樣。咁唱揚呢個兼容並包，亦都做過呢個嘅我哋所講民國時期嘅呢個教育總長咁樣。好啦，咁佢過身嘅時候咧，就喺葬喺香港呢個地方啦咁樣。咁所以係有好大批嘅呢一啲好出名嘅文化人喺香港咁樣。咁咁好多文化人嚟到香港，亦都有佢嘅一啲嘅創作啦、活動啦，譬如許地山咁樣。咁亦都做咗呢個1935年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就係主任咁樣，咁亦都係去改革中文學院咁樣，咁亦都係鼓勵咗一大批嘅文學創作嘅人咁樣，包括呢個兒童文學啊咁樣各方面嗰啲咁樣，咁所以佢哋都有留下咗好多嘅足跡同埋活動噶，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佢哋個南來嘅呢個印記。咁嗱，當然即係有一紮嘅嗰啲嘅南來嘅文人啦，或咁佢哋可能係會離開香港嘅。咁佢哋譬如喺當中國內地嗰個嘅各種嘅環境可能係比較安靜咗啦，咁樣可能佢又會係翻去內地，咁所以佢哋嘅創作未必會係話有啲人會覺得佢係變咗係一個嘅香港文學，但如果講香港的文學係 OK 嘅。即係香港文學嘅時候，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係一定要土生土長又好，定係或者係一定要好緊扣香港嘅一啲嘅人事物啊，或者係要書寫香港啊，咁即係睇個定義問題。所以香港文學呢個概念係去釐清南來文人或者係呢個香港文學，咁其實呢個係比較後嘅，係1980年代開始慢慢係比較多呢樣嘢嘅討論。咁所以咁去翻個問題就係呢一個嘅我哋所講嘅嗰個地景文學嘅呢一類別啦。咁譬如有好多嚟過香港嘅，咁譬如呢一個嘅蔡元培嘅墓咁樣，都成為咗好重要嘅文學地景啦。 咁樣間我哋咧花多少時間啦，去講下呢一個地景係啲咩嚟啊？嗱，咁而家咧我哋有隻歌喎，小鳳姐嘅《雙城記》啊，咁啊大家聽聽。 我知梦梦又一年，寻梦里盼望你我依然，望晚星困倦散落昏暗的光线，如像今天眼泪偷偷暗示，脑海总是无限痴缠，无尽爱意盼望与你相连，但我给岁月印下一颗沧桑脸，描画得失背后身经百战， 愿你知世事每事失去了预算，要接受定因刻哭笑难辨，就算某人某夜是谁经过了。 民政事务局回复查询时话，活动计划在香港岛和九龙东多条道路举行，分全马、半马和十公里赛，涉及超过一万名参加者和工作人员进行。经考虑活动规模及路线、防疫措施和最新潜在传播疫情的风险等一篮子因素之后，政府已经通知主办机构有关活动不获支持举行。发言人表示，政府一直同主办机构商讨活动安排，并强调活动需要取得政府豁免之后方可进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916点，跌8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15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5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8。人民幣6.39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9.61美元，賣出1,800.5美元。天氣方面，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的体育产业链，找来香港足球名宿邱建威先生和大家分享开设足球学校的苦与乐。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11月26日晚上嘅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咧系给香港的情书。第一节咧，我哋咧哇讲咗好多人名啦，但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开始咧进入咗咧我哋另外一个讨论嘅范围啊，就系咧讲到咧原来香港好多地，好多所谓地境啦原来好多香港地啦，我叫做咧都系同文学好有关系。咁啊，一讲到呢个题目咧，头先我喺出边咧就讲一啲尴尬嘢。实不相瞒咧，我当年咧都唔识写啊，我都试过咧，即系搞过一啲文学嘅导赏团，咁啊有啲就直情系俾公众人士嘅，咁啊收钱啊，搞咗呢啲咁嘅文同文学相关啦。咁啊，我嘅一啲团啦，咁事实上咧，我哋就咁当系睇港岛区咧，其实已经 升有好多好多，即係去某啲地方行個圈啊。赤柱咁已經有好多故仔可以講，即係你真係直接啲講，你行到邊度，你指下都有好多故事可以講。咁但係當然啦，呢啲班門弄斧嘅嘢，我梗係今日唔敢講噶啦。一講到地景文學，咁啊，梗係請兩位專家去講多少少啦。咁啊，學賢同志堅邊位想講先啊？關於地景文學嘅概念， 志堅講先啦。 咁或者我講兩句嚇。咁其實地景文學咧喺呢。近呢十幾二十年就開始即係我哋用呢個詞語多咗，就其實喺早年盧偉廉教授即係小小老師喺中文大學嘅時候已經開始去辦呢個香港文學散步。咁其實即係本身散步呢件事喺日本就好流行叫散策，咁然後即係其實就係一種比較自由嘅行逛方式啦咁樣。咁但係喺香港裏面就小小老師嗰陣時就即係帶咗好多同學去到唔同嘅地方去睇呢啲即係用散步嘅形式去睇呢啲文學景點。咁但係我哋話係咪所有地方我哋都可以將佢叫做地景文學呢，即係嘅書寫呢，即係我哋見到唔同嘅地方我哋都話嗰個一個地景，咁係咪都可以就係叫地景文學咁樣。但係我哋覺得其實都有啲條件咁樣嘅，咁首先就即係我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固然係有個地標啦，咁個地標就未必一定係好固定嘅，即係好可能係一啲歷史遺跡啊，因為可能學員都可以講多少少，譬如宋王台啊等等。咁但係當然有一啲就未必一定係歷史嘅，可能係一啲街道啦，譬如北角嘅春秧街啊咁樣。咁但係我哋話春秧街，咁我哋點解就即係將佢睇成一啲文學地景咧？就因為其實嗰一度咧係有唔同嘅人咧喺嗰度留下咗一啲腳蹤，而佢哋喺嗰度有一啲文學嘅書寫啦。咁我哋話一個文學化嘅過程啦。咁點解會留下啲腳蹤？譬如小詩老師喺春就寫咗一篇叫《春秧街》啦。咁另外譬如黃燦然又有寫啦。咁其實好多唔同作家都就住《春秧街》去書寫。咁慢慢咧就唔同人咧會產生唔同嘅我哋話一啲身份嘅意識啊。因為有人係本來咧就喺譬如喺北角度住嘅。咁但係有啲人其實係從來都未到過北角，咁其實唔同嘅狀態或者唔同嘅人咧，佢哋對於北角嘅情感，又或者佢哋對於北角嘅理解都會唔同，所以產生所謂嘅身份意識都會有不同。咁而久而久之咧，就因為唔同嘅文學嘅書寫逐步形成咧，就會產生啲所謂嘅集體嘅記憶啊。所以我諗大抵所謂嘅地景文學咧係。有所謂嘅文學地景啦，有所謂嘅景點啦，再加上一啲所謂嘅身份嘅意識，再結合咗所謂嘅集體嘅記憶咧，等等，咁就可以形成所謂嘅文學地景啦。咁啊，學員可以繼續分享。 okay, 好啊，頭先志堅講到咧，就有兩個即係詞咁樣，一個就文學地景，一個地景文學。咁簡單嚟講咧，文學地景咁就係文學去修飾呢個地景啦，啊，即係要文學化嘅地方景貌。咁先可以叫文學地景啊！即係我哋唔能夠，後期見到啊呢嚿石咁樣，我哋覺得就有係一個嘅喂地景咁樣。即係地景有啲時候都唔係話我話係就係嘅，係要有一個共同嘅可能一種嘅創造啦，或者特別可能係一啲作家手上面經過一啲賦予咗一啲文學或者文化上嘅意義，係有一種或者係亦都有一種嘅知識性嘅考察啊，同埋呢一個文學嘅書寫。咁所以係文學化嘅地景係有一個過程喺度嘅，係一個時間嘅過程。譬如或者可能聽眾咁樣，如果見到某一個地方或者某一個地標，咁佢自己去創作文學，咁慢慢要隨住個時間嘅發展，多咗人去做。除咗你嘅書寫之外，亦都有活動，可能係譬如我哋呢檔你四個人咁樣，我哋對一個地方作咗一啲嘅文學嘅。個地點咗書寫之後，我哋可能係除咗書寫之外，仲有可能有啲朗誦啦、讀書會啦、或者係再頭先志堅都講到，可能有啲考察啦、文學散步啦，咁呢啲團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可能都仲有再多啲嘅，或者可能制度化過程啦，譬如教科書啦、參考書啦。譬如呢啲嘅教科書入面，佢入到教科書就有個制度化過程，咁佢就有個影響力喺度嘅。再咪再整多個徵文比賽，譬如呢一個嘅可能就住宋王台又好，甚至可能香港電台咁樣，咁可能整一個徵文比賽咁樣，哇！即係呢一個整將個故事個歷史顯現出嚟，所以一個地方咧，佢成為一個嘅 地方景物在文學化過程當中，它一定有故仔嘅，有啲故事喺度，有歷史喺度，係咁而啲歷史大家都係有一種基本上都係去認同嘅咁樣，咁甚至可能有展覽啊。再一啲圖片展覽，譬如宋王台咁樣係嘛，亦都有好多唔同時期都有唔同嘅展覽，甚至係依家可能宋王台呢個地鐵站咁樣，都會係有啲嘅展覽，聖山嘅嗰啲嘅遺跡嘅各種嘅展覽咁樣。 但係我有興趣問嘅地方咧，就係、是、究竟係好多地方咧，其實都有佢個地景文學啊，定係可能係因應例如香港回歸，或者係呢十年可能大家都唔單止係文學嘅，即係可能好多嘅流行文化都基本上可能講好多關於香港嘅回憶啊，或者諗翻以前香港嘅生活啊咁樣嘅。我想問有呢個地景文學嘅出現咧，係咪會同佢嗰笪地方發生嘅事情好有關？所以未必一定係每笪地方都有，定係其實因為佢有歷史，一定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發生嘅情況。所以每個地方都可能假設新加坡裏面佢有個文學，佢都有佢嘅地景文學咁樣。 我諗就頭先講有個故事性要強啦，或者有個歷史喺度，即係未必個個地方都一定有嘅。譬如香港十八區，唔係個區區都有一個大家都好認同嘅一個嘅文學嘅嗰個地景。咁當然地景文學係一種類別嚟嘅，即係文學嘅類別。譬如話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咁地景文學，咁我哋特別講香港，咁係呢一類嘅類型。個題材地景文學，咁譬如 Muse 講到呢樣嘢，咁我哋譬如嘗試去用九龍城咁樣啦。咁九龍城呢個地方咧就好特別嘅，咁佢歷史就有好長嘅歷史嘅記載，即係佢係一個嘅官庫場咁樣，就以前喺宋代嘅時候已經係喺香港，佢已經係做一個採呢、這個呢、這個珠啊，即係嗰啲嘅珠嗰啲嘅。珠寶嗰啲即係珍珠嗰啲咧，係啦，採珍珠嘅地方，咁亦都係生產啲鹽嘅地方。咁所以佢宋朝嘅時候已經係有駐軍噶啦，已經。咁所以咧，佢就係一個嘅有好長嘅歷史。咁亦都我哋後屘亦都知係，即係話係又再有呢個城寨啦嚇，九龍寨城咁樣。咁亦都唔單止咁，咁亦都係發現咗喺呢個清嘉慶嘅時候。已經係有人喺，即係話在早期元朝嘅時候，已經係有個宋王台，即係聖山咁寫咗宋王台呢幾個字。咁到清代嘅時候，咁有人再重修咁樣。咁所以佢係有一個嘅一路以嚟，我哋所講係對於宋朝嘅呢個歷史嘅追憶同埋追認。咁係亦都講咗香港咧喺呢一個嘅好長久以嚟咧，咁喺新安源治啊，甚至我哋譬如喺深水埗漢墓咁樣，香港係同番禺係番禺縣嘅咁樣，咁即係話喺九龍城佢有好豐富嘅歷史、人民嘅景貌俾我哋發掘咁樣。咁好啦，咁譬如以宋王台佢作為一個嘅好著名嘅一個嘅文學地景咁樣，咁。佢係有好多篇嘅嗰啲嘅作品嘅，係起碼有過百篇嘅呢一個嘅詩啦、詞啦，甚至係散文啦去講嘅。咁譬如我哋比較出名啲嘅就係呢一個嘅喺1911年之後嚟香港居住嘅前清嘅遺老，咁有呢一個嘅黎濟熙啦，亦都陳伯圖啦咁樣。咁黎濟熙咧就係港大中文學院嘅嗰、那個創辦人嚟咁樣。咁佢哋喺呢度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圍繞喺呢個九龍城，佢喺呢度居住啦。咁亦都喺度做好多嘅宋台秋唱。咁其實咧，佢哋本身係前清嘅個官員嚟嘅。咁佢咧就覺得係忠貞之士咧，就唔應該去服侍異朝啊咁樣。咁於是嚟咗香港咁樣。咁所以以宋王台代表咗一種嘅忠貞啊，因為當時候嘅呢一個嘅我哋所講蒙古兵去入侵咁樣，咁南宋嘅呢個兩個小皇帝呢、這個嘅。大士同埋大丙端宗咁樣，即係佢哋嚟到香港，咁後屘係有班人陪佢嚟嘅。咁再嚟講，咁佢哋都後屘都喺崖山咁啊，就跳海咁啊死咗啦咁樣。咁就宋王台代表係個忠貞即係佢成個嘅個回憶個系統啊，即係記憶嘅咁樣，係個忠貞嘅故事、忠臣嘅故事。咁呢一班嘅前清遺老嚟到呢度，咁佢就覺得係要透過宋王台嘅呢一種嘅活動詩詞嘅作對咁咧。 去吟唱咧，去表示自己忠貞嘅一面啦，同埋對故國文化嘅追憶啦咁樣。好啦，咁到咗呢一個嘅1938年嘅時候，咁全面即係抗日爆發啦咁樣。咁前後亦都有好多嘅嗰啲嘅讀書人啊，好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使平民都好啦，咁好多時候都會可能嚟咗香港避難咁樣，咁讀書人亦都會匯聚喺宋皇台呢個地方，就表現出一種嘅抗外敵入侵嘅呢一種嘅心境，咁就喺度追憶，透過宋皇台追憶呢種家國嘅嗰個嘅情懷同埋個人嘅際遇，咁所以宋皇台變咗就好多嘅故事去講嘅。咁於是乎咧，就好多嘅嗰啲作品，甚至係今年嘅康文署同埋中央圖書館佢舉辦嘅呢個嘅古詩詞嘅比賽咧，我都見到咧係有得獎品得獎者啊，都係講宋皇台嘅，即係用啲古詩去描述咁樣。所以你見到係佢好豐富故事。咁當然係同 Muse 講嘅，同個人嘅情感係好有關嘅。你一定即係文學地景，你將個地景文學化咧，你一定有自己感觸嘅。你自己有個感想有情感喺度，但係好多時候可能透過呢個地方表達你自己個人嘅各種嘅時代嘅關懷啊，或個人嘅文化理想咁樣嘅。所以宋皇台咁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其中一個香港嘅文學嘅景點咁樣。 我呢度都幾有趣，係因為咧，其實頭先阿 Muse 都有又講下我哋啲本行啦。其實有啲嘢咧係，譬如有個人，譬如我行出去，我假設啦，見到呢、這個廣播道上集，咁我突然間咧就吟詩作對就寫篇文出嚟，咁然後跟住咧，但係得我一個寫啫。好啦，我連續就寫咗18篇，咁我寫完之後咧就擺咗我個 IG 嗰度，咁但係冇人睇過嘅，咁或者好少人睇過啦。咁呢個咧。可能喺我嘅世界裏面我當咗佢地景文學，但係得唔到共鳴喎。嗱，頭先我聽到一啲特別嘅概念咧，就譬如如果係一個集體啲嘅回憶啦，好多人都喺嗰度咧有同樣嘅感召啦，甚至乎有一種建構身份認同嘅過程咧，就係、是、慢慢成為咗個地景，而個地景或者文學嘅地景啦，而裏面仲要有大家甚至乎咧，我形容啦，好似我哋喺古代咧見到嗰啲人喺個艇上面咧，你寫完一個橫扁之後咧，我見到你寫完之後，我又有 feel 嘅話，應該用第二個比較衰啲嘅咧，比喻就係公廁啊。即係嗰啲門咧，大家寫完一句嘢，嗱呢個真係呢個有少少衰嘅，但係我唔係貶義嘅。即係當我哋見到之前有前人有前輩寫啲好靚嘅嘢喺度，然後我哋見到佢發思古之幽情，我又去補充，於是乎慢慢就好似沉積岩咁，唔同嘅朝代累積咗一啲咧好嘅作品，慢慢仲成立咗一個體系。我見到地景文學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喺呢度。咁但係除咗呢個九龍城啦，嗱我頭先聽到有少少屯門係咪都有啊？屯門我印象中應該係古代係一個即係屯兵嘅， 屯兵之門 冇錯啦，係咪都有呢啲咁嘅古仔？或者有冇其他地方係有呢個古仔 嘅？咁你講屯門咁的確係嘅，即係屯兵之門嗬。咁譬如咁香港喺呢個史書入邊講有兩個聖山。咁聖山啊，咁一聽就好犀利啊！聖山喎、啊、咁樣，咁一個咧就係、是、青山，曾經係被稱為聖山嘅，即係喺呢個早期嘅，譬如新安元治一啲最早啲啊，即係月大記啊，即係呢個明末嘅時候，咁就係稱呢個青山做聖山。咁點解叫聖山咧？因為閩明嘅一個嘅皇帝咧就封佢做聖山。咁所以咧就係、是、香港有兩個聖山，一個咧就青山，屯門嘅青山係曾經稱做聖山，另一個聖山咧就啲宋皇台所在嗰個地方就叫聖山。咁、當然呢個山依家冇咗啦。就後屘1943年嘅時候，呢、這個宋皇台嗰個好大嘅石，依家宋皇台公園啦，佢距離300尺喺呢個啟德濱嗰度咧，本身一座山啊，一個山仔嚟嘅。咁嗰山咧就係1943年嘅時候入兵咧就炸爛佢嘅。炸鬼爛咗之後咧，咁但好彩，宋皇台嗰三個字嗰石咧就冇炸碎到，咁、所以後屘喺1957年至59年嘅時候咧，就再喺呢一個依家現置啊，即係現有呢啲地方就整咗宋皇台公園咁樣。好啦，咁所以就有兩個聖山，咁你就可以諗到。呢、這個嘅即係屯門嘅青山咧，佢都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咁文學嘅嗰個嘅地景嘅一個地方嚟噶。咁入邊嚟講，譬如佢山上面咧，我諗大家都可能都去過。譬如青山入邊有一個嘅牌樓，咁啊叫香海名山。咁、個牌樓入邊咧有我印象入邊有19個都係好出名嘅人嘅。 咁都留低咗啲墨寶嘅。咁當然，譬如香海名山四個字就據傳係呢個啊港督金文替去親題嘅咁樣。好啦，咁陳伯圖頭先講緊陳伯圖咧，咁佢都喺度啊寫低咗佢墨寶嘅嚇。咁亦都寫到回頭是岸啊，咁即係寫咗好多嗰啲嘅文字喺度嘅。咁亦都係將呢一個嘅啊金文替比喻韓愈咁樣。咁佢就係、是、都有好多名人。咁喺度留低咗墨寶，咁亦都成為咗好多嗰種嘅故事喺度。咁青山腳下，咁我諗大家如果讀呢、這個香港歷史，都可能都聽過呢個特德書院啦。咁特德書院咧就係1948年嘅時候咧，就俾港英殖民地政府咧就係、是、封俾佢關閉咗嘅，就係、是、以佢妨害呢個地方嗰個嘅安全嘅罪就俾佢關閉咗。咁、而當喺度教書嗰班人咧，就係、是、其實咧就當時候嘅好重要嘅我哋所講左翼嘅一啲嘅知識分子，甚至我哋可以話特德書院本身就周恩來總理去即係落令，即係話去創辦咁樣，就培養呢個南方或者係呢一個嘅我哋所講嘅政治人才咁樣嘅，咁但係俾港英政府係關閉咗嘅。咁但係嗰度就出現咗好多嘅文學家嘅，譬如巴金喺度教過書嘅，咁茅盾係教過書嘅，咁仲有郭沫若都喺度教過書或者喺度演講嘅。咁所以咧，即係喺青山亦都係有留低咗好多嘅啲作品，包括小詩老師亦都有去描寫呢啲咯。咁阿志堅都好似最近都有注意到一啲嘅作品係依家年輕嘅係嘛，即係作家都喺嗰度都有唔少嘅作品啊。 其实而家都唔同嘅作家都会有写嘅，咁譬如都唔知道可唔可以称年轻啦吓，即系咁譬如系即系而家已经远居法国嘅黎翠华啦，咁佢写青山嘅时候，佢写咗篇作品叫《山上山下》啦，咁就系山上其实就系刚才学贤所讲嘅香海名山啦，咁样，咁系一种精神嘅追求，咁但系咧山下咧就系、是。即係青山腳下就係平民嘅一種生活嘅狀態啦，咁所以山上山下其實就係一種所謂嘅精神同埋現實嘅區分，咁就係即係黎翠華佢喺青山嘅體會，咁麥樹堅亦都用好多唔同嘅設色啦，佢寫青山下的白，咁剛才即係其實頭先阿志欣提到。即系文学地景嘅所谓嘅集体回忆，系咪即系喺香港电台门口有个集写咗18篇，就系、是、即系我哋将佢视为呢个地景文学咧？咁其实里边即系我哋喺其实头先我哋都提过系一个过程，一个所谓嘅文学化过程。呢、這个文学化过程里边咧，系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文学嘅书写咧，系。因為作家喺嗰啲地方而產生咗一啲情感，而啲情感咧，對於唔同嘅讀者嚟講咧，都係一啲共同嘅想像嚟嘅。咁我呢個係重要。譬如舉個例啊，即係我又翻頭先九龍城啊，即係譬如九龍城裏邊咧有兩位係即係我哋話係早年50年代嘅時候咧，香港非常重要嘅作家嚇。咁我引一本雜誌啊，即係早年有一本文學雜誌叫《伴侶》。咁呢本雜誌嘅編輯咧，當時有一位編輯叫張志勞啦，佢就寫咗一首詩。嗰首詩係咁講，佢話：半島爭漢一進才，宋王台下寫尋哀。不知十里衙前道，幾件翩翩零鳳來啊！咁其實呢首詩咧，前兩句咧就係講緊呂倫啦，而後兩句咧就係、是、葉靈鳳啦。唔知大家知唔知呂倫同埋葉靈鳳咧有一個共通點啊？即係第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都住喺九龍城啦。但另外一個共通點就係其實佢哋另外都仲有一個名字都叫做林峰嘅喎。咁一個咁樣咁雖然個寫法唔同啦，但係即係不約而同都有呢一個名字。咁我哋就會睇點解我哋會即係將佢睇成一個九龍城嘅。即係呢一個地區，除咗宋王台之後，我哋點樣去睇個文學地景嘅演變呢？就係、是、集體嘅回憶咧，或者集體嘅思考係一路轉變。因為我哋同學員咧，有時去討論到就係、是、九龍城慢慢咧，除咗宋王台咧，就會見到九龍城嘅變化，譬如。即係出現一啲叫小泰國嘅地方，即係好多即係食嘢嘅地方。但係其實咧喺之前咧係即係九龍城係有一啲代人寫信啊，或者係小攤檔喺度。如果大家讀即係作家郭麗蓉寫嘅作品咧，即係城市慢慢遠去，你就會睇到咧，其實呢一啲咁樣嘅城市面貌咧，就係、是、所謂嘅情味所在啦。 哇！ 去到呢度咧，講咗好多好勁嘅人物喎。阿 Mills， 你咪知道我哋講到呢一個，所以你揀呢只歌噶喂。 係啊，其實咧，因為趁翻今日個題目咧，即係因為阿林夕都有講過，佢話希望寫到香港嘅流行曲歌詞咧，好似文學咁樣。咁我相信呢一首咧係其中一個代表作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星期六凌晨零时开始禁止21日内曾在非洲南部八国逗留的非香港居民入境本港，包括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目前已经被指明为高风险地区的南非。至于香港居民，就必须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并持有认可疫苗接种记录，才可以从上述地方登机来港。抵港之后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政府发言人说，非洲南部地区包括南非和博茨瓦纳发现 B.1.1.529 变异病毒株，虽然科学家未完全清楚这种变种病毒对疫情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者相关突变会不会影响疫苗的有效性，但为防范未然必须要严阵以待。因此除了已经属于 A 组指明地区的南非之外，政府亦将其余七个地区列为 A 组指明地区。立法会选举下个月举行，选举事务处过去两星期为工作人员安排多场训练，以熟习流程细节和安排，确保选举顺利进行。选举事务处发言人表示，连日向他们讲解投票和点票程序，透过实习和模拟演练，令他们当日更有效率处理排队、发票、投票、點票和投訴事宜，以及了解突發情況的應變方法。投票日有超過38,000名來自政府不同政策局或部門的公務員擔任選舉工作，選舉事務處會繼續為他們舉行訓練，以熟習工作流程，確保準確性。原定下月举办的香港街马，主办单位全城街马在社交平台宣布，由于限聚令豁免申请仲未获批，决定将活动

实际上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无限游戏，这个就是你的人生。死亡是一个不可穿越的边界，同它相比，其他的边界都并不重要了。而著名科技书籍《失控》的作者海文·海利亦都曾经提到，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改变了我对生活、宇宙以及其他一切事情的看法。 可能因为卡斯是一位宗教研究学者，书中他的用词非常之简单，但意义却非常深远，内容上直击人心。同时他采用了一种格言式的写作方式，令书的内容十分精简，不容易全部理解，但这样在思考上可以充满无限延伸的空间。 书中卡斯展示了世界上两种类型的游戏，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有限的游戏目的在于赢得胜利，它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游戏规则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则让游戏永远推进下去，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同时亦都没有赢家。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于延续游戏。 这一本书的观点能够扩阔读者的思考和看待问题的视野，是值得多次阅读、值得经常翻阅的一本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作者詹姆斯·卡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月26日星期五晚，廣東廣西。咁啊，今日我哋繼續我哋第三節嘅題目《給香港的情書》。哇！喺我哋頭先喺出邊咧傾嘅時候，好開心喎！啊，逐區逐區講咧，死火啊，得翻最後一節。我俾兩位陳生啊，阿學賢同埋阿志堅兄揀多一區去講啊。嗱，然後跟住咧，我哋咧頭先聽到一啲仲有啲好爆破嘅計劃嘅。嗱，我先講咗你個中意個區先。嗱，我哋有一區係咪可以再講埋啊？ 譬如講啊，我哋工作嘅地區， 好啊，就我工作嘅地方咧就喺深水埗區嘅，咁啊學賢都係 深水埗， 係啦，咁啊學賢都係住喺呢一區啦，咁所以就咁本身深水埗咧都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好似係香港嘅縮影咁樣啦，咁好多人對於深水埗嘅印象或者理解就係、是、即係稍微基層啲嘅社區啦，咁但係我就會睇到其實裏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學書寫㗎喎，咁樣咁譬如即係我覺得啦，即係香港非常之重要嘅詩人，譬如鍾國強啦，佢好早年已經寫《福華街茶餐廳》咁樣，咁喺裏面呢佢咁樣去形容㗎，佢話卡位直背，而我總是直不起背來，即係已經係一個好即係好大嘅 contrast 啦，即係點解會直不起背呢？然後佢話一個慵懶嘅下午咧，工作在遠方，喊着寂寞啊！咁我去茶餐廳其實都係咁，即係進去裏面咧都係諗住唞一陣啊！即係一諗起工作就即係都唔係好快慰啦。咁但係佢就提到你喺茶餐廳之後，你總要離開噶嘛？佢話重回地面，仲會唔會有一種踏實嘅感覺咧？所以我哋就睇到點解？即係深水埗係一個好多文學地景嘅地方，就係、是、因為其實裏面咧有好多我哋話集體嘅一啲情感或者想像喺度。就算雅思咧去寫鴨寮街，即係佢寫鴨寮街嘅作品嘅時候都係咁，就係佢話凹凸嘅平，即係你花錢買嘅咧係凹凸嘅平底鑊啊，無用嘅插蘇。咁但係點解仍然會買呢？因為平啦，咁你買咗翻嚟自己可以再去修整，然後又可以再用啦。咁甚至乎咧，你要去買一套歐洲嘅 sofa 咧，連無用嘅即係行當你都要一拼去買咧，因為老闆有機會難得買到即係呢一啲嘅即係二手嘅即係家具嘅時候咧，就一拼希望你去買埋。咁你就會睇到一種所謂嘅基層嘅生活狀況咯。咁但係呢一 啲基層嘅生活狀況又似乎好有情味嘅。我哋有時就會話點解即係有時我哋討論到啊深水埗咧，有時喺街頭嗰度咧都會見有一啲人喺即係一啲地攤嗰度，好似行嚟行去睇下又行過。咁其實就係佢哋可能係即係生活上好艱難，又亦都未必一定有工作啦。咁但係呢一啲咁樣嘅生活狀況喺鴨寮街裏邊。是几十年来都见到，但是我们觉得其实里面是应该是我们很需要去关心和关注的社区。那学研就一路以来都住在深水埗的。 是。自己刚才讲的基层生活状况的问题都提过，都是有它那种的入面的可能很多元化的这个问题。那我自己有一方面住在深水埗都住了三十几年了。由1988年住。那中间即係有幾年係即係喺第二個區住之外，咁啊依家又住喺深水埗，所以我就喺呢度，我對阿胡燕青老師佢嘅一篇文章啊，即係春江水暖鴨先知嘅呢篇文章好有感受嘅。咁佢嗰篇嘅文章咧就話住喺深水埗嘅人咧，一生咧都愁雲於此啊，老是想逃，但總有那麼一天，我哋發現自己咧。原來更加不習慣水清無魚的寡淡，所以搬來搬去呢，我都只不過是從鴨寮街搬了去美孚、胡老師的這種描述呢，我都很有感觸的，這樣所以就那種感觸呢，就是這個原來很熟悉、剛才子堅講的深水埗的一些餐廳，很多我都去光顧過，樣就是留下了由小學、中學到大學，哎呀，到依家工作咁啊，就好有嗰种好熟悉的感觉咁样。咁而嗰种嘅可能系多元化，咁亦都可能有一种嘅，好似雅思所讲香港嘅嗰个嘅混杂性，或者嗰种嘅边缘性。咁头先志坚讲到系就系阿雅思亦都有写呢个深水埗嘅一啲作品咁样。咁我就会。因為住在這裏都會想，為何深水埗會是有一種邊緣性，或者是那種混雜性在這裏。邊緣性當然是相對於可能中環啊、金鐘啊這樣，它有它的邊緣性，因為它未必是一個的最中心的一個地方這樣。個混雜性的意思就是它有不同的人在這裏住啦。咁譬如深水埗亦都有劏房啦、板間房啦、農屋啦，咁亦都係有好貴嘅嗰啲嘅樓嘅喎嚇。咁所以咧，譬如即使係依家可能喺荔枝角。咁都有一啲嘅樓，個可能係講過千萬嘅咁樣一層，所以佢亦都係有佢嗰種嘅混雜性喺度。咁於是乎咧，就我作為一個歷史嘅研究者，就會諗點解深水埗係咁嘅咧咁樣。咁於是又要講下古咁樣，講下古意思就係即係深水埗本身就有個邊緣性個地方，我哋大家都知道有個界限街，界限街以呢個北咧就係、是、定位咗呢一個我哋所講嘅即係屬於中國嘅喺1898年之前。咁1842年咁香港島割讓，1860年九龍半島都割讓，所以1860年以前呢即以後啦，1860年以後啦，咁就係呢個界限街以北呢，咁就屬於中國大陸嘅。咁到1898年呢，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之下呢，咁呢一個嘅深水埗呢一帶呢，加埋呢個新界全部都係租借咗即係租借咗俾即係英國。咁所以變咗呢就係、是這個深水埗呢就是在我們所說1860年至1898年的時候呢，它就是一個邊界的，其實就是去進入這個的港英殖民地的邊界的。咁於是乎咧，就係喺港島或者九龍半島啲人犯咗罪啊，譬如嚇舉個例子啫。咁犯咗罪嘅時候，佢要逃避呢個港英政府嘅通緝，點算啊？咪跑過嚟呢個深水埗呢頭咯，咁樣。咁又或者喺唔同嘅變動嘅年代嘅時候，咁有啲人要落到嚟呢一個嘅香港逃難又好，移民又好，乜都好啦。咁我哋會見到就好多人都匯聚喺深水埗。咁深水埗就係一個邊界地點嚟嘅。咁相對嚟講，佢嘅租金佢好接近呢一個嘅我哋所講嘅，可能係呢個嘅九龍半島，或者係相對嚟講係會係去尖沙咀又近啲咁樣。咁所以佢，但係佢又屬於係喺1860年至到1898年，咁佢又屬於係呢個中國嘅嗰個嘅地界咁樣。咁佢亦都係有啲關廠啊。譬如依家嘅耀中移民化館係以前一個關廠，係一個喺一個類似海關咁樣檢測啊，或者係檢疫嘅一個地方嚟講。咁所以深水埗就係一個嘅喺個邊緣性就喺呢一度。咁所以咧就好多啲人可能犯咗事， 就台呢度，咁呢度梵多士就台對面咁樣。咁所以佢日頭嘅時候喺1898年以前咧，啲人譬如喺呢一個嘅旺角嗰邊要過嚟新埔做嘢，佢可以過個壽江咁樣，所以變咗佢有個邊緣性喺度。所以延至今日講，好多新移民又好，咁嚟到香港，其實都係會住喺深水埗嘅、又或者依家係多咗喺南亞裔啊，或者可能黑人都有嘅，所以佢係有嗰種唔同嘅食物。咁我就好中意食嘢嘅，咁、所以佢有時放工都會行去深水埗食下碗牛腩面啊咁樣，甚至可能再食下一啲嘅南亞裔嘅啲食物，或者係印尼，咁我有客家人咁樣，咁有時又食翻印尼嗰啲客家人嘅食物，咦咁樣又好似，咦又好似同以前細個食嗰啲嘢，嗰啲面咧又好似啊好啱口味，咁又再食啲豆腐花，咁所以就變咗嗰啲食物相對係平少少，平少少原因咧就因為佢又係以前嘅呢個嘅世界工廠咁樣，即係山寨版，所以深水埗以前有段好長嘅時間咧，好多嘅新聞咧就係關於火燭嘅，點解火燭啊？因為深水埗好密集啊。咁亦都好多人喺度嗰啲染布廠啦、咁所以今日就譬如整個深水埗就係嗰一條線嘅個生產鏈啦，就係呢一個嘅連一即係一件衫連一粒紐啊一條線啊或者一塊布嗰啲 lace 又好嚇，咁、去到成衣或者製衣嘅嗰啲嘅各種嘅零件，你都深水埗揾到嘅。咁、所以佢係一個嘅又好本地，但係佢有國際化嘅，因為佢係一條龍嘅生產線。嗰啲嘅成衣咧喺50年代係外銷到全世界各地嘅咁樣，所以深水埗係一個嘅好密集地方，但佢係一個嘅好重要地方。所以有1953年嘅時候，石硤尾大火，咁佢都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嘅好密集嘅勞動人口嚟嘅、所以有各種嘅多元性。 不過我都就咁聽起上嚟咧，都真係估都估唔到咧。即係你講開話，你話文學地景又好，或者地景文學，即係我完全都唔會諗到有。深水埗係會咁，但係當你講開話佢界限街，即係嗰一個嘅邊界嘅，即係嗰個嘅地形嘅一個特點喺度嘅時候咧，就突然間都諗起，可能佢都會有好多嘅故事，所以就會令到人哋可能喺嗰笪地方寫好多咁嗰只。 係啊，譬如吳美君佢都拍咗一出係即係界限街，以界限街拍咗一出嗰啲嘅短劇咁樣嘅， 或者作家李維儀咧，佢寫有一篇作品叫《尚在人間》，就即係以一個人物叫陳子輝，即係都係一啲好簡單普羅大眾嘅名字，但係就係咁樣喺即係深水埗好簡單過住一啲好呆滯、好蒼白咁樣嘅生活，只要見到隔離屋有一對夫婦咧。即係歇斯底里咁喺度爭吵咧，就覺得啊，都即係似乎好似有戲好睇啊！呢一啲咁簡單嘅小故事，雖然看落好似好平常，但係實質上咧就好多人都會係即係理解就一啲所謂嘅集體回憶，我哋都會好容易喺唔同嘅社區，特別深水埗呢一啲狀態底下會見到咁樣。 係咯，佢可以滿足到生活嘅各方面嘅需要，譬如諗到要買乜嘢電子產品又好啊，屋企啲咩壞咗啊咁樣。去鴨寮街去買啦，乜都有咁樣。 嗰種混雜同埋多元咧，好代表到香港啊！其實即係當然啦，尤其是而家開始有部分地區喺深水埗咧，係越嚟越市新化，嗱，亦都更加似香港而家現存嘅情況。你見到啲插針樓突然間有兩棟豪宅咁，好奇怪噶嘛？嗱，但係咧，我要提一提咧，我哋嘅聽眾咧，嗱，我冇約定㗎，又係星期五晚我哋啊，3月12號啊，今年咧，我哋有一個題目咧，叫香港電影已死啊，我哋咧揾咗梁永佳導演上嚟咧，咁佢都拍一套戲咧，就係講深水埗， 係 即係嗱，又係我約嘅嘉賓，嗱，我哋冇約定嘅，但係原來大家講到尾咧，嗱，即係唔知點解會夾得到喎，原來深水埗都幾代表到香港，而且唔同嘅文化人，佢哋可能用鏡頭啦、用筆啦、用佢哋嘅鍵盤啦，去表達對嗰個地方嘅愛嘅感受啊、生活啦，呢樣嘢其實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呢個係即係我冇諗過變成一個系列啊，由電影開始啊，我哋嗰陣時仲討論香港係咪電影死咗？嗱，頭先我一開頭就講緊原來香港有冇文學？咦，原來我哋咧唔經唔覺咧，呢一啲咁樣嘅流行文學、流行文化或者電影、電視，所有嘅嘢係可以串連到嘅。嗱，咁咧，但係我又想問，即係一個問題啦。嗱，時間無多啊，咁嗱，深水埗我哋當然好多愛啊，或者深水埗代表個香港，我哋更加多嘅熱愛啊。但係點樣可以傳承呢？即係嗱，我就即係作為中學老師咧，咁啊，我哋都好多嘢好黑板噶嘛，我哋啲教材啊，各樣嘅嘢。咁啊，你話要做大眾公眾推廣咧，亦都唔容易嘅。咁啊，至堅話有啲咩方法？我已經聽到有一啲好勁嘅橋喎，有啲咩方法可以推廣下喂？ 我都唔係咩好奇巧，不過即係喺呢幾年喺學界裏面都嘗試將香港唔同嘅地方影低落嚟啦。咁影有好多方法嘅。剛才子欣提到會有導演拍電影啦。咁甚至乎其實根本好多學校嘅同學都會拍微電影。咁我哋就拍 VR 啦，咁樣咁將香港唔同嘅地方影落嚟，然後就同作家嘅書寫去做一啲對讀啊。咁點解要咁做呢？就因為我哋點樣去理解香港嘅城市咧？即係胡晴房所講啦，城市唔保證任何事情，包括佢自己嘅存在。即係喺混雜多元嘅城市嘅不斷流動同埋變化底下咧，其實好多唔同嘅痕跡咧係會逐漸消失嘅。咁、但係我哋人嘅眼光係點咧？我哋只係會見到海，但係我哋好多時候會忽略海裡有魚啊、我哋就唔會知道裏面嘅一啲價值或者係應該珍視嘅一啲地方，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將即係呢一個時空拍落嚟啦。咁但係其實時空裏面同作家所書寫嘅文字咧，有時係唔同時代，但係唔同時代咧就會睇到唔同時代嘅轉變，但係同時代咧就會睇到文字同影像之間到底個差異同埋相同個共性或者不同喺邊度。咁我哋現在就嘗試將十八區咧盡可能咧可以拍落嚟，然後就再即係結合一啲作家嘅文本，咁就將呢一啲教材咧就會放入去喺課室裏面，讓學生咧可以藉住地景文學咧，一方面係喺語文上面有學習啦，另一方面咧係認識地景，亦都更重要係佢哋可以關心自己嘅社會，同埋更加愛呢個地方。 我想問一下咧即系一个纯粹操作性嘅一个情况咧，其实系做呢个嘅计划嘅时候咧，系想象系有个景象，即系 VR 个景象先，跟住先至再配以文字，定系呢件事系一齐出现，又或者系我哋会邀请作者去对嗰个地方可能做一啲描写啦，但系就会唔会都系邀请即系学生？佢哋去對於嗰笪地方，可能睇完之後佢有啲咩感想嘅時候，都可以加入去咁樣。 其實個計劃開始應該，我可唔可以咁講？首先要有贊助，咁就 你唔提贊助商就得噶啦。 咁首先有贊助，咁我哋就即系其實我哋個幾個角度嘅，即係一方面即係我哋會去揾好多唔同嘅即係作家嘅書寫，因為即係作品係何其多，咁但係我哋要選一啲係切合，即係我哋話中學生讀啦，又或者即係個地景文學嘅書寫係比較典型，呈現到即係嗰個社區裏面嘅一啲特質咁樣嘅作品。咁但係同時咧，我哋去拍攝嘅時候咧，亦都希望一方面咧去拍一啲能夠配合到作家書寫，譬如頭先提鴨寮街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去影鴨寮街晚上嘅攤檔。但係同時咧，我哋亦都刻意去影一啲作家冇寫到嘅，譬如深水埗呢個地方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其實大南街咧現在就即係好多新興嘅 cafe 啦，或者係即係係啦藝術策展嘅地方啦。咁但係比較少作家喺呢一方面去書寫，但係我哋去拍翻嚟就係去睇到呢個點解香港係一個混雜多元同流動嘅地方。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對讀係正。咁但係最主要就係學生學習之後咧，我哋好期待嘅咧，就係其實佢哋自己都寫，因為實質上佢哋嘅書寫係往後我哋他日再睇咧，就係地景文學嘅一啲文字嘅記錄同埋書寫。咁我哋覺得所謂嘅爱嘅成全咧，就藉住文学嘅呢一种表达嘅形式，可以继续延续落去。 咁啊，学员咧，你仲冇一啲补充啊？关于呢样嘢？ 讲深水埗就点样讲，就一种似曾相识感觉啦。即系佢可以表现出香港嘅地方，就因为佢系真系有一种嘅俾你有一种熟悉感觉，就好似啲旧嘅啲照片咁样，你可以慢慢就一路行去嗰条街头，行落街尾，一种怀旧嘅嗰种感觉啊。因为好多香港地方都已经系冇呢种感觉啊。深水埗有啲铺头或者有啲战前嘅啲建筑物，咁你行喺当中，你就会有一种嘅觉得系时光飞逝。咁但系，覺得這個滄海桑田之餘，那你也有一種個人的情感，就會是有一種感觸， 個人的感情很重要的，即人要有感情，即咁就會慢慢各種嘅思緒啊咁樣。咁我覺得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嘅，即深水埗令我哋懷舊嘅地方啦咁樣。 好啦，咁啊，給香港啲情書咧，咁今晚咧我哋時間又到啦，咁啊，好多謝兩位嘉賓啦，咁啊。實不相瞞啊，我學校咧行出去咧都係大欖街嚟噶，我大學 其實都係， 係啊，都係，所以大家都係嗰區，唔覺唔覺啊。嗱咁啊，星期日咧，我哋老店咧嘅題目咧叫做絕學喎、啊、好、絕啊呢樣嘢。咁就主持咧就係文傑華啦、岑日飛咧同埋海林嘅。咁今晚咧為大家送上最後一首歌，只歌嘅歌名咧好似同我哋啱啱相反啦、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系当然啦，背后就系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啦、 嗯。 主唱嘅系 J 陈海荣，咁啊，各六位今晚早唞啦，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索性分手，不再向。